来错放你的手。爱错放你的手， 滋润着我的爱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太阳之下，你看看星光，眨眼过吧，万地模样。风刮了耶，吹散了阴霾，摘下光芒，雨停了，开了大彩虹在心上。 在思念里沉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。

每当我笑了，心却狠狠地哭着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